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这里是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梅。 没错，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另外呢，您可以登录 B 站观看我们的直播，也是搜索 UP 主“漫游嗨翻天”。而且在那里呢，您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以及我们开直播的时候，您就会收到提醒。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69356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没错。那最近呢，这个动漫剧啊，可谓是如火如荼，是吧？很多的东西，你比如说呢，动漫剧最早呢是根据一些这个原有的大 IP 来研制，后来呢成为一些这个原创的 IP。那最近呢，就有很多专为这个游戏和真人剧而生的定制动画。 定制动画， 定制动画， 那今天咱们要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叫定制动画，这个定制动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那咱们也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说最近非常火的这个 《牧王之王》。 牧王之王，这个《牧王之王》是由筑梦动画制作的原创 3D 网络动画。那第一季呢，这个《牧王之王：麒麟诀》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在很多的平台上面播出了。那这个第二季是今年的五月份，已经开播了。那根据他们官方给出的消息啊，这两季动画的总的点击量已经突破了10亿。而且动画当中也有这个武侠和盗墓的元素嘛，所以筑梦动画又给这个动画加了一个新的标签，叫做墓派武侠。 没错。那目前呢，这个在中国国内涉足这个 3D 武侠类的老牌公司呢，有玄机、若森啊，新兴的公司呢，以制作这个少年锦衣卫的百元映画为代表，各家出品的这个 3D 武侠动画加起来起码得近10部。那显然呢，以拥有良好群众基础的这个武侠故事为题材的动画呢，更容易被国内年轻观众所接受。而且产品的后续衍生的开发其实也更加容易了。 是的， 是 所以说这个成立有三年的筑梦动画嘛，是已经暂停了较早前立项的科幻题材 3D 动画《异兽生肖》的制作，更改成了更加适合市场的古装武侠型的动画。而且又以最近几年非常火的这个探险的题材作为了故事的主线。那他们为了区别市场上已经有的武侠动画，这个公司还为牧王之王提出了一个墓派武侠的新说法。 没错，哎，其实小美，你有没有发现，这就跟潮流一样，它是一个轮回 啊，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爆款类型的作品。 我记得盗墓这类的作品在咱们那会儿是小说中其实很盛行， 现在就是改到我们的动画当中了。 当时那个小说简直火的不行啊， 对，它可能都会有这个一段 一 段的流行 一段一段的历程，现在又回来了啊， 是。 那2017年呢，做这个的筑梦动画呢，获得了很多人资本的一个投资，也完成了它的 A 轮融资，将用 A 轮融资完成这个墓派武侠和科幻英雄两类动画的制作。那目前呢，从贴吧啊和微博这些社交媒体里的用户评论来看呢，《牧王之王》这部动画在剧情和动作表现方面呢，仍有待提高。但是动画的画面和人设呢，为其培养出了很多动画的粉丝。 那因为这个动画的制作人石头熊也是曾经出品过，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叫《拉拉拉德玛西亚》 啊，当然 是一个搞笑的那个小动画。 对对对对 对， 对很火。 他把这个动画和后续的衍生开发如何更好的融合方面，也比国内出身动画行业的制作人相比较来说更有优势一些。 没错，那在动画里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不少有针对性的一些设定。可以说呢，这部动画就是为了接下来的游戏化和真人剧影视化而定制。首先呢，就是武侠类型属于当下 MMORPG 手游的一个主要类型之一。其次呢，是动画出现的一层层盗墓过关故事剧情呢，就是跟大量游戏里的闯关 打 boss 啊，这玩法非常的契合。 那其次呢，我们再来说说他的人设哈，像这种两男两女的人物设定是目前这个偶像剧的一个主角标配。根据很多方的消息，《牧王之王：麒麟诀》的真人网剧是由桃梦影业和领域传媒共同出品的，目前也正在选角当中。 是，反正不管是为了游戏授权还是真人剧授权吧，这部动画在剧情和人设方面呢，显然都有着更充分的准备。但是呢，在国产网络这个动画中呢，为了接下来的衍生授权而定制动画的这么一个做法， 其实咱们说实话，这个筑梦动画并非第一家。 嗯， 即使是在这个老牌的动画公司出品的新作身上，也早已经有了这种苗头。 嗯，虽然说近年来不少的国产网络动画公司发展的非常快，但是他们也不得不直面动画作品无法直接变现的一个窘境。 嗯， 通过授权游戏、授权真人影视剧，包括动画收费，来实现动画项目的最终盈利。 其实啊，咱们从这个《梦王之王》第一季全平台播出，啊，到这个第二季这个平台独播，可以看到这个网络动画的播出渠道已经逐渐开始被几大视频平台所掌握。 嗯， 再加上呢，你说这些视频平台绝大部分开始涉及这个动画、真人影视剧、游戏领域的一个投资，那你包括这个《梦王之王》在内的这很多动画作品，已经开始出现呢被各大网站签下独播权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只有呢你可能成为会员， 嗯 啊才能观看。 嗯， 其实这就跟咱们现在很多影视剧好像是这样， 上线网络平台可能都会有这种独播权呀， 嗯， 或者是收费观看都是有的。 那作为女生，你会花钱看这个？ 哎，如果我要是真的就是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话，我觉得会愿意为好的作品来付费 啊。这倒是，哎，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啊。 嗯，对，因为我觉得好的作品它付出的心血也很多，那我觉得为它付费还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 好，小美，这就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了。 哎， 那究竟好的作品哪位男主演你比较喜欢呢？ 啊，没有固定的 啊，都还行。 对，我这个看演技，看他在这部戏里的表现好不好。回来说我们的《梦王之王》哈， 是， 其实这个《梦王之王》呢，它并非是由网络动画作品质量为签约的主导， 哎， 它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各大视频平台现在已经成为了网络动画制作过程中重要的投资方。 没错， 动画制作团队势必需要根据泛娱乐化的市场和投资方的需求来定制动画的内容。那这种动画内容的生产逻辑和少儿动画的拍摄，其实是为了卖玩具类似，是有了一个相对鲜明的市场指向，是动漫行业迈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没错，但是这样做呢，那你的弊端呢就仍然是比较明显的。由于目前呢在各大视频平台最为热门的影视呢都是内容古装啊，是吧，女性向为主，嗯，所以很多这个被视频平台投资的动画作品呢也开始根据热门的这种影视内容类型，就咱们刚才说的影视剧作品， 嗯， 开始进行内容创作。那虽然啊，其实你从商业的角度上看这种做法你说有错吗？其实没错。 嗯， 但是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动画五花八门的题材，它原本就是一种大家原创啊，作者这种天马行空想象出来，现在却要根据这些真人影视剧去改编，那让动画呢失去了本身应该拥有的想象力之后呢，反而看上去就更像这种真人的影视剧了。 嗯， 那最终呢会不会输了这种原本属于动画艺术形式的多种魅力呢？那我们就让答案拭目以待，我觉得。 嗯，其实在咱们国产动漫行业发展的初期嘛，这种做法是比较有利于动画公司生存而且继续发展的一种保障。 哎， 当然我觉得作为动画公司如果想长期稳定的发展，还是要靠用户靠作品来说话，才能做到在这个观众和商业两个方面的双赢，也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出色的动画公司。 没错。哎呀，其实你说了这么多哈，小美，你觉得这个真人影视剧的动画你怎么看？这个 还是得看他的这个编剧，还有 看好一个发展。 对，还是看他最后作品出来的质量是不是能让动画党还有这个电视剧党 买单， 就两方面的用户都觉得满意，这才是真的好。 哎， 嗯，那现在跟大家聊了这么多， 是， 咱们还是先放一首歌曲， 嗯， 我们来听一首《星星坠落的小镇》，一起去听一下。 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寒冰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哥。 嗯，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嗯，那这首歌回来，小美，你说你要给大家再讲一个什么资讯呢？ 其实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提过，说这个九月份很多电子厂商是扎堆发布了他们的 这 对他们的电子新品。有很多电子公司是集中发布了他们最新的电子产品嘛，就其中有一款手机，然后在这个发布会上除了产品让我们惊喜之外，还有一个事情让很多这个咱们中国的玩家感到十分的惊喜，是因为有一位华人的游戏设计师叫做陈星汉，他带着他的最新作品 Sky 光遇上台亮相了。 嗯，那这是一个什么游戏呢？ 嗯，那说到这个陈星汉，咱们先来聊聊他开创的这个禅派游戏的风格。 嗯， 那在他制作的游戏作品里面，从来都不存在杀戮、对抗等商业目的很强的元素，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恬静和舒适的以传递情感为核心的游戏世界。所以在国内外的游戏媒体当中，陈星汉都被冠以了天才制作人、游戏禅师、吟游诗人的名号。 嗯， 不过对于很多这个大众来说哈，陈星汉这个名字可能还是非常陌生的。 那大家要如何理解他的这种游戏风格呢？如何理解他的这个 Sky 光遇会出现在这个发布会上？ 嗯， 恐怕还是得从他所创作的游戏开始说起。 哎， 那咱们就先看看这第一个吧。第一个就是云， 哇， 啊，是在 PC 游戏平台发行的，发行时间呢，是2005年。 嗯， 那云呢，是他在这个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就读研，哎呦，怎么读电影的都能创作游戏啊， 所以它的画面就是非常有电影感， 啊， 才会被称为这个禅师嘛。 是所创作的第一款这个第三人称的 ETC，也就是益智类的游戏呢。该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就是通过键盘和鼠标控制这个你的主角在空中飞行。嗯， 在空中飞行。 对，并利用这个白云、灰云、黑云不同属性和作用呢，让玩家在空气中可以做出错综复杂的云化，最终完成关卡的要求。 嗯，那实际上呢，这个云的灵感来自陈星汉小时候想象自己在天上飞的这样一个游戏。 对， 它其实也是由 EA 投资的一个奖学金的基金项目了。所以在老师的鼓励下，陈星汉就开始尝试开发一个和 GTA 完全相反的没有暴力的游戏作品。 嗯， 那他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7岁的儿童君，因为哮喘不能离开病房，所以渐渐忘记了那种轻轻穿过云层的感觉。那他的朋友飞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他让君闭上眼睛，告诉他他所看到的一切。那君说他看到了一条延伸到地平线的云，我们的游戏就到此开始了。 合着这人都能飞是吧？ 嗯，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作品 啊。那其实在开发云之前呢，这个陈星汉还曾经开发过这个两款得过很多奖的独立游戏，但并未获得如同云这样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在游戏上线3个月后呢，云的下载量不仅全世界突破了40万，而且引起了许多媒体的报道，同时呢，也有很多玩家给这个开发团队寄来信件，这让这个陈星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决定呢将游戏设计师作为他未来的职业方向。 嗯， 而云呢这款独立游戏的成功也奠定了他后来在游戏开发时的一种设计理念。 所以我们说这个云的作品还是一个非常有奠基性的， 对，非常典型的感觉啊。 对，算是为他今后的一些游戏的发布奠定了一个理念的基础。那咱们现在再给大家介绍他的第二部作品，叫做浮游世界。那这个浮游世界是发售时间比 这听的名字反正就挺飘的，这个游戏 就非常对， 非常有 意 境啊。 它的这个发行时间是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云要稍微晚一点，是在2006年。那游戏的平台呢是在 PC 端和 PSN 平台。 嗯， 那在主机游戏的玩家圈里面有一种陈星汉三部曲的说法，那这个浮游世界就是这个三部曲的第一部。不过呢，非常有趣的是啊，这个浮游世界最初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Flash 版本，也是他在大学读书期间的毕业游戏设计。 哇，你想想咱们的毕业那些设计，人家这个真的能做出来了。 嗯， 浮游世界的玩法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就是有点像贪吃蛇。 嗯， 玩家呢开始控制一个这个边结虫，在不停地吃进这个白色细胞、红色细胞之后呢，这个边结虫就不断长大，并进入更深层次的这个水域。这个陈星汉曾经向媒体透露啊，说这款游戏呢其实是根据心理学家这个刘理论而来。 嗯， 这是一项探索如何才能使人真正快乐的一种学术理论。 对、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创新的游戏设计理念被索尼看中了。2007年的时候，索尼也成为了浮游世界的发行商，而且由陈星汉所创立的 That Game Company 移植到了 PSN 的平台上。所以对很多咱们中国的玩家来说，他们第一次接触到陈星汉的游戏作品，绝大部分是从 PS3 和 PSP 版本的浮游世界开始的。那这款游戏也在后来被移植到了 PS4 和 PSV 等主机的平台当中。 是，我们把目光再放下2009年啊，他出了第三部作品，游戏作品就叫花儿。 嗯， 啊，你看他这些名字，花儿，云，浮游世界 都非常有意境、所以说是吟游诗人嘛，是不是？ 没错，这个花儿呢是他三部曲第二部作品，在2009年2月在 PSN 推出后呢，很快刷新了 PSN 北美首周下载记录。 嗯， 就如他此前的作品一样啊，花儿的游戏内容呢也是十分简单，玩家控制着这个微风，吹动着花瓣不断向前进，并在不同的场景中呢与各式各样的花朵花瓣相会，最后通过花瓣的汇集点亮相应的区域。 它的这个玩法比较简单，但是花这个充满感性的游戏作品其实是有剧情的，它是通过不同的关卡的美术音乐和游戏设计，咱们玩家可以在实际的游戏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一种情感的起伏曲线。 没错， 也正是因为如此，花这款游戏在获得许多游戏奖项的同时，还被华盛顿博物馆收进了博物馆当中，是史上第一款被当作艺术品对待的游戏作品呢。 我觉得这个真是，哎，小美，其实我现在有点大概理解他这款游戏的意思了，有点像心理理疗师那种感觉， 就是很治愈， 就是非常治愈。他音乐我相信一定也是非常平缓的那种， 就是没有任何暴力和血腥的冲突， 对， 就是你能从游戏里感受到的只有那种恬静和快乐。 没错，而且你玩的时候，你想它不是飘在云彩间，就是跟着花瓣跟着风，就是人们最小想想象的那种生活， 是 就是跟着风一直动，也不用考虑升级啊、打本、吃饭、 没有 下关弄 boss， 对不对？它没有任何压力，就是让我们感觉在玩过很多紧张的游戏之后，这款游戏好像它能就如一股清流一样，能放松你的感觉， 能够浸润我们的心田， 对，浸润疲惫啊。 对，其实接下来还有两款游戏要给大家来介绍，那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是， 那这首歌曲呢叫做无敌的女神，是来自 TV 动画青恋的插曲，一起去听一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门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我是左小美。 咱们刚才其实介绍了这个陈汉兴的几款， 陈兴汉 啊，陈兴汉，你说我这人名总记反是什么？对不起， 对， 啊就是， 有三款游戏，对，有一款是云，然后第二款我们介绍的叫做浮游世界，那有一个被博物馆收藏了的像艺术品一样的游戏作品叫做花。那现在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四款游戏啊，它叫做风之旅人，发行的时间是2012年，游戏的平台是 PSN 平台。那作为陈星汉三部曲的第三部啊，从2009年就开始开发的风之旅人可谓是陈星汉以及 That Game Company 所推出的游戏当中最成功的 一 作了。在2012年3月通过 PSN 发售之后，这个游戏也是创下了 PSN 史上的最快销售记录，直到发售5个月之后还保持在总榜前3的位置上，所以它的畅销热度可见是非常的火爆了。 对，那在这款游戏中啊，玩家扮演的是一位无名的旅者，为了到达这个远方的山朝圣啊，这名无名的旅者呢就需要跨越山漠啊，跨越沙漠，翻过高山，不断的寻找并唤醒旅途中所遇到的碑文。这其实就是讲述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再到年老死亡并获得重生的一个故事。 其实他也曾对媒体透露嘛，制作风之旅人这款游戏的初衷是源自魔兽世界的，然后这款游戏特别强调玩家之间的情感互动，也可以让玩家随时加入或离开，虽然这让每一关卡的工作量大了3倍，但这些努力无疑是值得的。甚至有玩家在给他写的感谢信中表示，这款游戏让他感受到了人生的希望。 没错，那其实呢，我觉得这款游戏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讲，能获得这么高的销量，一定有它其销售的原因。 对，其实最后一款呢叫做 Sky 光遇，也就是在今年的这个手机的新品发布会上来给大家公布的。 是 这个游戏其实早在 它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OK，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这里是漫游海门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没错，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您也可以通过 B 站来搜索漫游嗨翻天，这样您找到我们的 UP 主啊，也叫这个漫游嗨翻天之后呢，您可以点击关注，我们每天开直播的信息也就会发到您的推送消息里。 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566935675696，大家可以进去来玩。 没错，那下半场呢，咱们给大家聊聊这个啊，等于游戏这方面的事儿。这个 还是游戏这方面。 这个老游戏呢即将推出这个 VR 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这种感觉啊，就是咱们之前都众所周知的这个辐射系列嘛，是非常有名，辐射的 VR 版要出了，而且呢天际的 Switch 版预计也是要年内出。 哇，是的，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先问可儿一个问题哈，你知道是谁在 E3 展上租了一整个场子，但是就搞了40分钟的发布会吗？ 哇，这一定是个相当相当大的土豪。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刚才咱们说到辐射，上古卷轴毁灭战士里赚钱赚到手发软的这个 Die Sister 啊，因此呢，当他们用了40分钟里的半小时去介绍这些老游戏的新内容的时候呢，你应该不会感到奇怪。就是因为当一款游戏如果卖出3000万份的时候，谁还需要新 IP 呢？ 对，其实在上一年里面啊，这个毁灭战士还有其他的作品都是表现非常优异的，不过像他们最强大的武器仍然是辐射和上古卷轴系列，因为仍然有很多玩家在这两个开放世界里面投入了成千上百个小时，那他们的 MOD 下载量也都突破了3亿这个数量级，超过1亿的玩家正在主机端 PC 端手机上玩辐射避难所，上古卷轴 Online 也拥有1000万的活跃用户。 没错，那给深受玩家喜爱的老游戏带来新东西呢，就成了他们公司今年的重点策略了。 对，成为毕设今年的重点策略。 没错，你就咱们打个比方啊，老游戏的 VR 版那肯定是强推之手了。在去年的这个 E3 上啊，就有玩家其实试玩了辐射4的这个 VR 版。今年10月呢，它将在 PC 平台开卖，适配于 HTC Live、 Vivo 啊，这个毁灭战士也将推出这个 VFR 版，也就是 PSVR Vivo。然后一分多钟的试玩呢，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新内容，但是游戏主打的还是身临其境的体验。那从玩家的反应来看呢，和 VR 体验相比呢，辐射的新维加斯重置版和辐射4多人模式的呼声更高，因为并不是所有人啊都想掏钱再购置一套 VR 的这个头盔。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管理更加规范的创造俱乐部也将于今年夏天的各平台上上线嘛。那毕设早在2002年发布了上古卷轴尘封的时候就开始支持 MOD 社区， 没错， 那今年他们也将更进一步，或者说加强对 MOD 的控制力。 这个俱乐部呢，其实专门为这个辐射4啊和天际而设，那游戏制作人和其他一些额外的创作者呢，将为这两个游戏开发一些这个付费的新内容，包括武器和盔甲等等。那项目中的内容呢，都经过了审核和测试，品质稳定有保障。那玩家付费下载呢，这个公司也会支付这个 MOD 的制作人，这和过去啊任由玩家社区自由创作免费下载的模式其实是有着天壤之别。 那这也并不是毕设头一次尝试对 MOD 收费，早在2015年的时候 WOW 和毕设就试图在 Steam 上给天际制定一个付费的 MOD 项目， MOD 制作人呢将从这个玩家当中抽取 25% 的这个费用，剩余的 75% 他们会和毕设瓜分。那这一计划引起了玩家社区的一个极度的愤慨，以至于不到一周的时间两家公司就宣布计划流产了。 没错，那这次的创造俱乐部呢，其实和老计划相比较呢，管理程序上更加有序，品控也会更严谨。简而言之是什么呢？它就很像这个 MOD 与付费 DLC 的这种结合啊。玩家对此接受度如何呢？还是要看它在啊上线时的产品体验和定价了，这就要看大家的反应了。看看大家先玩一玩嘛，是吧？因为它刚在夏天的时候上线啊。 对，那另外的一些围绕老游戏的新鲜事儿，还包括《天际英雄》加入卡牌游戏《上古卷轴传奇》，《天际 Switch 版》年内开卖，预告展现了 Switch 上特有的操作。其他的游戏在9月份也会出现新的内容和版本。 没错，那尽管呢以开放世界闻名的这个游戏啊，不过对于最近这个风生水起的电竞市场，这个公司当然不想放过了。酝酿已久的啊，第一人称射击游戏《雷神之锤》冠军对决将是一个电竞项目啊，在今年的这个8月6号啊，其实啊 ，QuickCon 将设立$1,000,000的这个奖金，鼓励任何人参赛。今天呢，它的 Beta 版将在 PC 上开放。那德军总部中的这个 Big Girl Black Jean Code CZ 将可成为可玩英雄之一啊。 那毕设也是把最精彩的部分放在了压轴的位置，他们用一个 CG 预告再次让玩家领略到了游戏预告片的艺术，引起了全场最响亮的一次喝彩。 没错，那这个恶灵附身啊，在2014年发布的时候呢，收获了可以说其实一般的一个评价，但是续集呢却看起来潜力十足，已经有不少人留言到啊，它看起来有年度游戏的潜质，它将在10月13号星期五上架。 那另一款续集同样是备受关注的《重返德军总部二》，它占据了发布会最长的8分钟，角色的性格鲜明，动作打击感强，这个主题也是够燃哈。那在毕设陆续上传预告片之后，也获得了最高的点击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没错，那尽管呢玩家其实会对这个老游戏念念不忘， 但是呢，最终能刺激到他们的呀，还是要有新游戏。不知道啊，咱们的这个毕设有没有涉及到这一点？ 嗯， 其实小美这几个游戏，我说实话啊， 嗯， 上古卷轴自从出了这个，就是要出手机版这事儿说了之后啊，我就个人考虑一下它的这个操作的途径。 会比较复杂吧，这个在手机上操作的话。 怎么说呢，因为你想咱原来在这个 PS 上玩这个。 嗯、你有手柄。 对，你有手柄啊，摇杆这些就是动啊、嗯、这些。你要说键位吧，其实也不是特多。 嗯， 倒是手机上可以连可以承受。 嗯， 但是我就在考虑现在的手机接受的画面质量 啊。啊、 嗯。你说对吧，你说咱们玩辐射也好，辐射这种东西肯定是移植不了了。 嗯。 啊，辐射呀，上古卷轴来讲，那上古卷轴作为一种有点像那种角色升级这种过关的这种啊、嗯、啊，其实它动作啊各方面，你说按钮都是可以移植。但是我就在想，如果你说要不就好像你现在玩一款射击游戏，它的键位在你的手机上够不够？ 嗯， 这就是一个很 需要考虑的问题。 还需要考虑的问题了。你比如说，最近这个《绝地求生》出了一款手游版的，你知道 啊？真的吗？ 对， 哇， 就是说画面呢非常像，它是一个迷你地图， 啊、 每次能有个30个人或15个人掉进这里边， 嗯， 然后大家开始这个寻求。但是呢， 现在已经可以玩了吗、 可以玩了。 嗯， 但是总体操作呢，就是非常的有点不方便。 嗯、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可能因为手机屏幕本身就大小有限， 没错， 然后再加上那种射击类的游戏，可能你用手指去操作 还真是不太好， 就会很难掌握这个瞄准的位置什么的。是 有的时候你真的非常着急、 嗯、 啊，对，反正所以我觉得也是上古卷轴移植到手机之后，也是看它的一个、 嗯、 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得到大家的评价。 对，所以看看大家的反馈到底怎么样呢。 嗯，那在这一时段，我觉得先给大家放一首歌。 是，那我们还是让大家先来听一首歌哈、啊，这首歌曲叫做《星夜之雪》，一起去听一下。 嗯，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是，咱们刚才其实说辐射4啊，稍微提了一笔啊、 嗯、 咱们再要不然给大家稍微说说这辐射4的 VR 版。 好 啊，因为最近呢 VR 版的这个详尽的 demo 啊，今年的 E3 可谓是终于要亮相了。 嗯 嗯，那这个他们的公司呢，毕设呢，去年就在这个 E3 体验日里推出了这个辐射4 VR 版的试玩。说实话，当时呢是我其实有幸在中国这边其实体验到了他这个、嗯，对， 感觉怎么样 啊？他是做了一个点儿，当时就感觉呢，哎呀，晕的不行， 比较简短。 对对，因为让你就是戴那个他的那个特殊的头盔嘛，啊，他这里边叫 HTC Vivo。 的试玩体验、嗯、啊。不过呢，就是他这评价其实跟我差不多。当时我玩的那个就有点像那种劣质的 4D 电影一样，你知道吗？ 哦，就是画面制作来说，可能相对也不是很精细。 对，非常劣质。 嗯。 然后呢，我在玩的时候也是，哎呀，晕的不行，就还得捡剑啊，因为你知道，不是得捡这个捡那个， 所以这个 VR 还是需要大家去适应的，是不是？ 没错。 那现在经过了一年的开发， 嗯、 一款更加详细、更加能够展现游戏操作的正式 demo。终于要来了， 哎呦， 它也预示着年内某个时刻游戏的正式发售。它会率先在 PC 平台发布，支持刚才我们旭哥说的这个 HTC 的这种体验方式。那他们也会在E3 展示就是这种玩法。 嗯，那这个其实啊，他们和自己的这个游戏的头号设计师也进行过交谈。 嗯， 啊，那设计师就说呢，说这个辐射4 VR 啊，将会是你这辈子看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儿。 嗯， 啊，你简直不敢相信 VR 中的游戏体验啊，它一切有多么的真实，我觉得很期待。 嗯，咱们来看看啊，说这款游戏的 VR 版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陆陆续续传出了一些消息，但是缺乏被确认的信息，导致玩家的情绪并没有被调动的很高，但是。是呢，上一条可靠消息还是在几个月之前啊，因为一些玩家担心在废土环境中行走太长时间会让人头疼想晕，在这一方面可能也会做出一些改进。 没错， 比如说只要玩家抬手去看这个 Pip Boy 就可以找到传送的功能，想去哪就去哪，这也可能会让游戏的沉浸感打点折扣，但是大家还是可以选择步行的，而且它的这个走动空间也允许了玩家的自由行动。 没错，那和其他的 VR 游戏相比呢，这个辐射4的优势啊，大概在于它的这种塑造的恐怖的人气啊，这个它的2015年11月发行日呢，首日就卖出了1200份，销售额甚至高达 1200万份， 销售额呢高达7.5亿美元啊！无数玩家此后几个月都沉迷于这个在辐射世界里开始捡垃圾， 嗯 啊，这个并继续掏钱购买周边这个盒子的可乐。啊，这个 Hines 呢称呢，这是毕设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作品。 对，其实从上古卷轴系列到辐射系列，很少有公司能够比毕设更会创造让人沉迷成千上百小时的这种开放性的世界。那现在有了虚拟现实的技术，在废土历险的经验，毫无疑问会让大家觉得更加真实，这也是部分玩家所迫切需要的。 没错，不过啊，这个 Hines 本人呢又提出了一个 VR 游戏的一个缺陷，就是以前他在玩游戏的时候啊，家人会过来围观， 嗯， 但是呢，如果你现在戴上 VR 头盔呢，体验就变成他一个人的了， 嗯， 这个能呢就会让家人失望。 哦， 尽管呢他确信 VR 类别有啊会这个增长或扩充，但是呢他不喜欢把头盔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 嗯，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辐射4里面有一个非常受欢迎叫做什么 盒子可乐，哎， 那这盒子可乐到底是啥呢？其实估计现在辐射4的玩家也沉迷游戏有段时间了。我跟你说，简直是爆款。 对， 其实游戏当中玩游戏可乐的话，不妨来瓶游戏里的盒子可乐。 对，这个辐射4的官方在宣布啊，说将在当地呢时间呢，在购物网站上上架一批大量的这个盒子可乐， 嗯， 一瓶售价2.99美元，一人限购两瓶。如果你买了这个 PlayStation 4或者 Xbox One 上辐射4的季票，你可以免费得到一瓶。 嗯，那这个盒子可乐呢，它就是辐射4当中最受欢迎的饮料了。在这个战争之后啊，这种温吞吞的已经跑了气儿的饮料，因为它出色的防腐性，成为了游戏当中废土世界里的大热商品。量子型盒子可乐则是盒子可乐的升级版，因为加入了放射性的元素，呈现出蓝色，据称在口感和热量上也是普通盒子可乐的两倍。 没错，那这个饮料的设计灵感呢，在于发射性发现后呢，人类经历过一段这个比较啊懵懂的时代。 嗯， 当时呢，这很多国家都纷纷生产了含有放射性的商品，声称啊可以让人变得这个健康和强壮。但是呢，在上了20年的产品中呢，含有一些比如说镭射矿石的玩具啊，啊，当然还有一些汽水儿啊，这就在咱们游戏中。 嗯，没错。那在游戏里呢，这些放射性的物质真的有强身健体的功效，当然仅限在游戏里面了。这个盒子可乐不仅可以为大家补充 HP 和 AP， 然后这个瓶盖也是游戏世界里面的通用货币。每当大家喝完一瓶可乐，你就多了一块钱。一瓶亮晶晶的蓝色量子型可乐可以为大家增加400点 HP， 简直就是这个神药。 对，那辐射4的开发商毕设呢，最开始是在今年的等于11月初。和饮料商呢这个 Soda 合作，推出了这个现实中的量子型盒子可乐。 啊，但是大家这个可以放心，没有这个辐射啊、 嗯、 啊，对，虽然看上去呢只是后者的梅子味柠檬汽水贴上了和辐射四里一样的商标，但是因为其收藏价值和数量稀少，迅速等于是被抢购一空。 嗯， 在这个 易拜网站上被炒到了150元一瓶，算奢侈品了。而且另外一款配合游戏推出的辐射啤酒，它的名声和热度相比可乐来说就差了一大截。 对，因为毕竟游戏里没有嘛， 对， 是吧？那这次新推出来的这个合资可乐呢，肯定也会相当热销啊，毕竟辐射四发行也有几个月了、 嗯、 而且又圈了新的粉丝。不过考虑到这个并不支持这个很多东西并不支持一些服务，那我们这个国内的玩家呢想要尝尝或者买了收藏，其实也只能就是说考虑更多的途径了。 嗯， 是的，因为并不在咱们国内发售，是不是？ 嗯、 啊、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听一首歌，然后歌曲回来我们再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一起去听一下这一首歌，叫做爱言乐。 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没错，其实说到刚才，其实辐射四的这种游戏作品啊、 嗯、 小美，你觉得你玩的第一款这种开放性世界的游戏大概是什么呀？ 我的世界。 哎， 有没有想到？ 哎，真的啊， 确实，而且我的世界国服好像也是7月份在咱们这个国内已经开始了 ， 对，先行体验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我的世界的这个虚拟世界里面都 有没有活得明白啊？ 对， 我之前是看有人建那种大宫殿， 嗯、 啊，有人是建那种砖头， 嗯、 就是你知道，在这种开放世界，就是没有固定关卡的情况下， 嗯、 其实啊、过长的游戏时间是很容易的。 嗯， 你比如说他刚才说这个辐射四有上百个小时， 真的是玩上瘾了，可能。 你不知不觉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因为说实话，如果这个再配上 VR、你就是活在了另一个世界。 哎，当然还是要看它这个 VR 给我们的实际体验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现在 VR 的技术还没有发展到特别成熟的时候，有的玩家就表示长时间进入游戏的体验里面，你会感到有一点头晕，有点不适应。 因为其实它这个头晕还是什么呀，主要是它现在这个 VR很多游戏的 VR 只是把这个原画质抠到屏幕里边去而已，它并不是说让你就是说 并没有做太多的优化， 对，并没有说让你觉得在从身心都我踏入了这种 VR 和 AR 的视频增强，就是我已经到了这个现场去了，我现在就在这个辐射的开放世界里，这种概念会我觉得更好一点，如果有的话。 所以我觉得随着技术的慢慢提高，随着我们这个游戏制作者可能会进一步优化这种画面和 VR、AR 的体验，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真的戴上我们的 VR 头盔，我们的 VR 眼镜，你会感到你好像真的是步入了另一个世界。 没错，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当初就是很多咱们最早玩真人 CS， 那我觉得其实在 VR 里可以推出这种真人 CS 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既不用就是说受累是吧，也不用说啊大家要组合一时间，大家只要有空我上线，我在游戏里戴起头盔拿起那感应枪，哎，我就感觉真实是在这个外边跑， 就可以体验到那种射击游戏的乐趣。 没错没错，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期待 的， 毕竟这些 VR 版呢跟 AR 版结合起来还是很有这种虚拟现实增强的一种技术 的。 没错，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眼看也要到尾声了是吧，小美？ 是的，那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哈翻天，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我们漫游哈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收看直播以及每一期的录播视频了。 没错，那另外呢你也可以这个通过 QQ 群寻找到我们， 是 漫游漫游团啊，群号就是567-55-6693，567-55-6693，也欢迎大家积极加入啊。 那我们的下面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那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喽。 拜 拜。 低温这样唱。 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